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勤俭节约。用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自己的话形容，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这家公司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基石。认真学习这些领导力准则，不但有助于理解亚马逊的企业文化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亚马逊如何取得了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今天呢，我要说的一条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勤俭节约，其中文官网解释为力争以更少的投入实现更大的产出。勤俭节约可以让我们开动脑筋，自给自足，并不断创新，增加人力预算以及固定支出并不会为你赢得额外加分。这条领导力准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熟悉了，通俗一点来讲就是勤俭致富，用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。对于高调宣扬勤俭的亚马逊来说呢，这条领导力准则确实表现不俗。这里啊，我引用两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呢，是价廉物美的亚马逊电子商务，它的核心就是如何降低成本，从而尽可能的降低物价，给广大用户提供实惠。打个比方啊，亚马逊在美国是物流做得最好的公司，但是其做物流的原因之一是公司认为呢，物流做好了才能够做到节俭，才是真正的勤俭节约。而做到了勤俭节约，自然就有可能做到价廉物美，从而呢让公司销售上台阶，让用户也得到实惠，形成非常良性的循环。第二个例子呢，我想说说亚马逊目前最红火的全球最牛的云计算。很多人都知道亚马逊的云计算牛，很多人都提到这种牛体现在了技术上，但亚马逊公认的牛啊，有一点就是对成本的控制。那怎样做到既可以提供同等的虚拟化计算能力，同时又使自己消耗的物力资源最少，这个事情上只有亚马逊在多年如一日的努力。其结果就是亚马逊的云计算平台相比其他厂商价格都更便宜，而更牛的是啊，虽然价格比别人更低廉，但是盈利却比别人多。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勤俭节约，不是一般公司可以轻易与其竞争的。勤俭节约这条领导力准则的实行当然也并非没有争议。首先呢，其工作环境无法与其他公司类比，比如谷歌和 Facebook 等很多 IT 企业啊，都为员工提供了很好的午餐、晚餐、饮料等福利。而微软呢，虽然不提供午餐、晚餐，但饮料起码是免费的。但相较之下，亚马逊只提供很普通的水和咖啡，其他任何东西都要花钱购买。那有人会说了，这其实啊，不是真正的勤俭节约，因为只有福利好了，员工才更愿意努力干活啊，形成良性循环。这到底是不是一种合适的勤俭节约方式？无论在亚马逊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争议。相较于办公环境，仓库里的勤俭节约争议性更大。那曾有报纸报道，亚马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仓库里没有安装空调，并因此啊导致了一次工人热晕，然后被送医院抢救的事件。此事之后啊，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并受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的控告。最后呢，亚马逊不得不花钱在仓库装上了空调。那此外呢，为了贯彻勤俭节约的准则，亚马逊还经常会研究公司在哪里成本高了，以及怎样能节约。那有人就发现，招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耗费资源的事情。比如说招人时啊，会让这个人飞过来面试啊，还要提供酒店住宿。但是呢，面试很多个人，也许只能招进来一个，这让亚马逊的面试成本一直居高不下。加上亚马逊非常高的人员离职率，如何降低招聘成本自然成了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。不知是何时起，对于应届毕业生的招聘，亚马逊不再需要让人飞过来，而是先在网上啊做几个测试题，合格后再和招人的领导视频聊半小时就可以了。这种招聘方法一推出，就受到了亚马逊领导们的表扬，毕竟呢，能够迅速的节省招人成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只是慢慢的弊端就开始显现了，这样招来的人啊，很多是干不来活的，并不符合实际需求。在节省成本上，亚马逊还有一个争议更大的行为。在美国，除非是开除，否则啊，要辞退一个人的话，一般还要象征性的给几个月的工资。而且呢，美国的公司啊，在开人上一向比较谨慎。那么在这方面，亚马逊又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创新的采用了一个早就有的办法，员工绩效提高计划。这个计划的基本思想是，员工表现不好的就要放到一个绩效提高计划里去，如果表现还是不行就要辞退了。那在美国的公司里啊，亚马逊啊是对绩效考核计划用的最频繁的，无论其原意为何，这都为其开人降低了成本。 也避免了公司按照惯例必须发离职包裹的情况。当招聘的创新和绩效考评计划结合起来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。在亚马逊，有一段时间啊，一个人入职还不到三个月，就可以被领导放进绩效考核计划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们来说，绝对是巨大的挑战。于是啊，有人想不开了，跳楼了。万幸呢，跳楼的人并没有死，但是事情闹大了。被放入员工绩效提高计划的员工啊，可能确实是不合格的，但是这也恰好暴露了招聘程序从简的弊端，即人员筛选不到位，而随后的绩效考核计划又来得太早，两者相加，共同导致了跳楼的悲剧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节俭导致的问题呢？从实际情况来看，节俭这个领导力准则让亚马逊在方方面面上都考虑成本问题。这种执着于不断优化和降低成本的态度，让亚马逊的很多东西都非常的价廉物美。这不仅仅对用户是好事情，对亚马逊占领更大的市场显然也是好事情。可以说，节俭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亚马逊的发展，给亚马逊带来了更多的客户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问题，而争议比较多的事情更多的发生在对待员工方面。那员工本身呢，很多时候都希望拥有很好的福利，而且呢不需要为工作以外的事情烦心。很多公司也相信好的福利有助于员工更好的工作和创造价值。但是呢，在亚马逊里面，因为勤俭节约这个领导力准则呀，员工的福利成本同样被节约了。这其中的利弊值得你我每个人深思。然而呢，不管怎样，勤俭节约的亚马逊给我们带来了方便的物流、便宜的货物和服务。价格优势是亚马逊战胜线上线下竞争对手的利器，而勤俭节约呢，对亚马逊获得今天的市场地位同样功不可没。